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99集，四面楚歌。展昭恶字刚刚出口，就看到陆雪儿也已经站了起来。 你们这些江湖人真是永远不会变，要让你们坐下来讲道理，就得先痛扁你们一顿，让你们知道赢不了就老实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对面那么多高手，这又是个盆地，万一一拥而下。只是二人还没研究明白，忽然就见殷兰慈一抬眼提醒众人 站稳了。 对面群雄微微一愣，殷兰慈突然双掌一撤，踏上一步，狠狠往地上跺了一脚，众人就感觉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内力，地面震了一下。大概是木结构的房屋传震，红鹰寨的众人都感觉整个山寨都晃了一下，下意识就想到展昭那句他娘跺脚地面都要颤三颤，展昭果然是老实孩子不骗人呢。展天行还在一旁安慰众人， 没事没事，红鹰寨镇不塌的。 众人再看，就见对面山谷上的群雄似乎感觉到了更强的震感，而重点似乎不是地面的震动，而是殷兰慈眼前的潭水像是晃动的脸盆一样，水面翻涌了起来。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就见陆雪儿一跃而起，飞上了半空，消失在了瀑布之后。众人一愣的当口，突然就见殷兰慈双掌往空中一抛，一股内力被送出，随着内力，水潭里的水和整条瀑布都像是炸开一样，水花四溅。众人听到巨响的同时，就见水花之中陆雪儿随着水花一跃而上半空，只看到白色的衣袂翩翩，那些飞上了半空的水珠瞬间凝结成冰，寒气逼人，连水潭的面上都起了一层薄冰。 哦，雪儿的内力又上一层楼了呀。 陆天寒摸了摸胡须点头，天尊摇头看向阴侯， 你闺女力气好像也长了，比以前晃得还厉害。 殷侯哭笑不得，殷兰慈打起架来的确力拔山兮气盖世，好爷们儿。就见陆雪儿将所有水珠都冻上的时候，殷兰慈也已经一跃上了半悬空，众人扬起脸，就见一抹红影消失在那一轮圆月的光影之中。众人正在感慨着轻功绝对是展昭的亲娘的时候，就见殷兰慈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冰珠之中，双掌送出，那空中无数被冻成了冰球的水珠像是离了弦的箭一样直射对面的山坡。霎时间，那些冰珠带着内力出现在了山坡上方，雷霆万钧之势砸向那些江湖人。这时候再高的高手也没用，因为冰珠一旦借了内力，实在是杀伤力惊人，关键是多得下雨一样，防不胜防。江湖群雄纷纷抱头躲藏，内力护体也不行，因为那些珠子都带着内劲儿，飞射的速度和力道是强攻硬弩的数倍。也幸好陆雪儿和殷兰慈手下留情，用的是冰珠而不是冰锥，不然这些江湖人就不是受伤那么简单了。殷兰慈落到地面的时候，陆雪儿也优雅地回到了山门之上，坐着继续看热闹。殷兰慈一收内劲，地上尘土扬起了一个巨大的圈，飘散于半空，收掌的同时他一脚踏出，整个山谷又是一颤。此时军营中的士兵看着帐篷外边落了一地的冰珠子，一个个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此时众人只有一个想法，娘哎，好可怕。殷兰慈一背手，对山坡上一众狼狈群雄朗声开口， 有种讲道理的下来，捣乱的滚。 除了萧长青他们几个上百岁的武林至尊，其他江湖人早就吓坏了，呼啦一声转身就跑。他们边跑还边琢磨这怎么打呀， 殷侯女儿都厉害成这样，那真的殷侯出马还得了？陆雪儿坐在山门上，对着落荒而逃的江湖人摆了摆手。殷兰慈看着还傻站在山坡上的萧长青等人， 天晚了，有什么事明早再说吧。 说完，殷兰慈转身回来了，喜儿和乐儿关门。此时红鹰寨山坡上的众人，除了展天行、殷侯、天尊他们几个，其他人都傻了眼。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你们说的就是这招？ 这招叫四面楚歌，见佛杀佛，见魔杀魔。 众人都忍不住赞叹，果然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能称霸武林的都是有真本事的呀。殷兰慈轻轻松松解决了那些江湖人，潇洒一转身回山寨。白玉堂突然看展昭， 其实你性格挺像你娘。 是啊，他们说我长相像外婆，不过我娘的性格也是像我外婆的。 白玉堂点了点头，拍了拍展昭的肩膀。 你外公不选西海圣女寻你外婆是有道理的。 展昭愣了愣，但是白玉堂已经跃下山坡走回红鹰寨了。 这耗子算是在夸我喽，还是在夸我外婆呀？哼。 殷兰慈和陆雪儿给众人露了一手，直接将上门找麻烦的群雄给打发走了。然后赵普十分认真地看着展昭和白玉堂， 两位伯母有没有从军的打算？ 二人相当无语，众人啧啧称奇，表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打法。这一招四面楚歌的精髓在于，殷兰慈那可以外泄的内力，以及陆雪儿的寒冰内劲。换句话说，只要有这两种本事，就能使这一招。也就是说，殷侯和天尊可以，且这两人若是联合，估计威力会更惊人。而同样的，展昭和白玉堂也可以试一下。展昭和白玉堂彼此对视了一眼，展昭能那样使用内力，白玉堂的寒冰内力也到了一定层次，于是乎是可行的。两人莫名就觉得有机会的话真该试一下，估计会挺好玩。天色已然不早了，虽然红鹰寨给众人宾至如归的感觉，但毕竟他们不是来玩的，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光是许县后边那漫山遍野的范琼花就够众人头痛的了。赵普和小四子合力将还想熬夜研究范琼花的公孙押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反正魔宫的后援要明天才到，今晚就好好睡吧。很快夜深了，展昭洗了澡，擦着头发回到房间，就见白玉堂靠在窗户边望窗外的景色。红鹰寨的建筑结构十分精巧，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瀑布、水潭以及远处的山谷。 你还不睡啊？ 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伸手一搭他肩头，白玉堂转过脸看了看他。 萧长青虽然打发走了，但只是治标没有治本。 哎呀，你觉不觉得这帮老人家不可理喻啊？ 可不是吗？ 南海四圣的确算是武林至尊，不过他们真的加起来都打不过我外公，何苦还要纠缠？我就想不通了，人都活到100多岁了，总得讲点道理吧？感情这种事情讲究你情我愿，西海圣女死的时候外公一定也很难过，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能因为对方对你好你就要娶回家呀。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白玉堂伸手轻轻摸了摸展昭的脖梗，以示安慰。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给外公招灾惹祸了，本来好好的，他们也知道外公就在魔宫，也没见他们蹦跶着上门说要了什么旧怨的，可就在知道我和我娘的身份之后，他们就到来报仇了。这按理说啊， 我和我娘这些年人缘也不错呀，单说我娘这几十年做了多少好事儿，难道就不能冲淡点旧怨吗？真不讲理。 白玉堂倒是难得见展昭发牢骚，大概这次牵涉到他外公，又牵涉到他娘，所以实在忍不住了。 也许问题真的是出在你和你娘身上。 白玉堂给展昭递过去刚才喜儿端来的参茶，展昭捧着茶杯睁大了眼睛看白玉堂。 如果你和你娘也是魔头，那倒还好了，谁让你俩非但不是魔头，还是正儿八经的大侠呢？ 展昭眉间拧了个疙瘩，瞧着白玉堂，那意思没明白。 在他们看来，殷侯过得不好他们才安心，他无子孙或者子孙都是混球他们才满意。可是过了100年，他们才知道殷侯生活美满，还结婚生子，更是有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外孙，怎么不叫他们气炸了肺啊？ 那么闲吗？ 通常闲的会去找别人麻烦的都过得不太好，过得好的没工夫找人麻烦，都在被人找麻烦。 展昭被白玉堂绕了两圈倒是有些晕了，扬起脸看了看月色，伸懒腰， 算了，先睡觉吧。 白玉堂依然靠着窗户没动，看着月色。展昭见白玉堂没动他，觉得有些纳闷，摸了摸下巴就坏笑了起来。 啊，五爷难道怕睡了在做梦？ 白玉堂回头看了展昭一眼，被戳中的心事有些无奈。白玉堂的确不太想入睡，怎么说呢，之前还没搞清楚是怎么睡着的，又怎么做的梦，关键是他在梦里发现自己完全不受控制，这对于挑剔又讲究的白玉堂来说简直不能忍受。展昭揉着趴在床边用大脑袋蹭他的小五那柔软的背毛， 睡吧，你不睡的话也会不知不觉就做梦的，睡下去能做梦见到邪雨也不错呀，问他把金骷髅藏哪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